夏天的夜太繁复，钢琴有乌云弥补，好像感情的温度我拿捏不住，开始一个人孤独，学会了不想不念不哭，封存的礼物和眼泪一起放逐。曾经爱我的人啊，你们还记得我吗？时间这样变化，流走年华，记忆被埋下。现在陪着你的他，一切都比我好吗？看透爱恨之间那种落差，熟悉到陌生。夏天的夜太繁复，钢琴有乌云弥补，好像感情的温度我拿捏不住，开始一个人孤独，学会了不想不念不哭，封存的礼物和眼泪一起放逐。曾经爱我的人啊，你们还记得我吗？时间这样变化，流走年华，记忆被埋下。现在陪着你的他，一切都比我好吗？看透爱恨之间那种落差，熟悉到陌生的代价。生的代价。